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在得知这个好消息后，东飞鸿用冬菇炖了鸡汤给他送来，算是嘉奖他。陈小池坐在车里呼噜呼噜喝鸡汤时，收敛了属于东哥的锋锐棱角，也收起了池小池的眼神，低头露出毛茸茸的乌黑发旋，看着就很好摸。此时他只是一个离家很远追求梦想的孩子，他安静下来的模样着实乖巧的让人心疼。东飞鸿忍不住抬手揉了揉他的头发。 干得很好。 池小池一抖，汤勺里的鸡汤有些洒了出来。看到他的反应，东飞鸿马上后悔了。但叫他意外的是，池小池只是擦了擦嘴，就继续面不改色地喝了下去。 哎，之前不是连让陌生人握一下手都不行吗？ 061也是和他相处了很久后，才能稍稍做出一些亲密的举止。刚开始接触时，池小池不也是吐得稀里哗啦的？061微微皱眉，心里产生了一丝微妙的不平衡感。但东飞鸿很快便从异样的情绪中回过神来。 要叫你的父母来看比赛吗？ 池小池喝汤的动作一顿，东飞鸿温和道。 我去给他们打个电话吧，这是你的第一次比赛，他们应该来的。 东哥自从离家后，和父母的关系就渐渐冷了下来。他成了国家的东哥，却不再是东家的东哥。后来东哥废了，也是那对已渐趋年迈的夫妻把他接回家，悉心照料。年老了，脾性温顺了，他们后知后觉地想通了很多事，但为时已晚。东哥已经彻底把自己封闭包裹起来。他们在东哥建起的壁垒外恳求敲打，希望能打开一扇门把儿子救出来。然而从小对东哥少有夸赞的父母，根本就不能让东哥信任，更不能成为东哥的精神支柱，反倒是更让他渐趋崩坏的精神更加紧张。实在没有办法，父母才含泪把东哥送到疗养院，交给专业人士照顾。但他们领回来的却是一具在零下温度的冰水里冰冻了十数个小时的尸体。看到儿子的尸体，东哥的母亲崩溃了，他开始一遍遍地看儿子的比赛路线。儿子生前做过的这份不务正业，将来找不到出路，搞出一身伤，到老了你就晓得厉害了的工作，成了这个年过半百的失独老人唯一的精神寄托。他最爱看的是东哥第一次参加比赛，却因为紧张只夺得第五名的录像。那里面的小孩和他记忆里的东哥最为接近，沉默，安静，目光里还有一点渴望得到认同的羞怯。某天她又和丈夫肩并肩看完了一遍录像，女人像是想起什么，头发微蓬，眼圈通红地转向丈夫。 我们当初咋就没去看小哥的比赛呢？ 时间回到现在， 比赛地点在其他城市，他们会嫌远呢，再说他们还有工作。 对于池小池业绩东哥提出的问题，东飞鸿不答只问。 你想要他们来吗？ 东哥长软的睫毛抑制不住地轻颤两下，犹豫道。 想。 喝汤吧，再不喝就冷了。 可他们…… 那不是你需要考虑的问题。 东飞鸿温和地打断他， 交给我，让我解决，好不好？ 东哥从热腾腾的保温瓶间抬头看他，纤秀干净的眉眼里已褪去了些许警惕和不安。他慢慢地点头，不大熟练地绽放出一个笑脸。眼前明明是东哥的脸，但一想到他体内的另一个灵魂，东飞鸿就压不住嘴角上扬的弧度。 回去想想这周回家吃什么，发短信告诉我。 接下来的三个月，池小池过得很单纯。上兵训练、舞蹈训练、文化学习，一切安排得不急不躁，有条不紊。他甚至有心思每天专门腾出一个小时，看月光，看萤火，看路灯，看远处的烟花。眼睛随着那些光芒流转，有时候想些什么，有时候又什么都不去想。自从上次学校集体组织理发已过了很久，他的头发留长了不少，刚到肩膀。恰好池小池自己也不大爱剪头发，他曾花了一个下午对着镜子教东哥这种中长发怎么梳公主头好看，丸子头怎么扎才能结实又好看。但是在练武或者练兵的时候，池小池会把身体全盘交还给东哥，随他风去。东哥喜欢一个人训练，尤其是在比赛即将临近时，往往深夜时分还留在舞蹈教室里，节拍器响着四四拍的节奏，他的双足踏在塑胶地板上。体校有规定，允许家在室内的家长来校探视，东飞鸿特意去学校提出申请，拿到了一张临时出入证，可以经常来看东哥训练。在东哥练舞时，东飞鸿也不是全无事做，他拿出一本素描本，用碳素笔在纸上勾勒出一个舞蹈的小人的轮廓。 小叔给你画了一本漫画，等你成人礼那天送给你。 在东飞鸿的陪伴下，三个月飞速而过。不知道东飞鸿在其中进行了多少斡旋，比赛前夕，东哥喜提亲友团一名。滑冰场不能没有人经营，于是东爸选择留下，东妈则和东飞鸿一起搭乘高铁到了地处境内的赛场。东妈一路上就没有停下那张嘴，不断地盘问东飞鸿东哥的文化课成绩怎么样，等从体校出来能不能考上一个像样的大学。东飞鸿倒是好皮好性安慰他说， 东哥成绩不错，训练成绩也很出色，不然学校怎么会让他一个刚上体校半年的新生来参加这么大规模的比赛。 一个学生不知道学习，溜冰也就是玩玩，那玩意儿能当饭吃啊？ 您看过花滑比赛吗？ 啊，电视上瞅过，那小年轻牵在一起搂搂抱抱的，嘎嘣人给甩出去了，咣当人就落地了。哎，我就说啊，这玩意儿老危险了，那么老尖的冰道照我身上滑一下还了得，就这个小犊子就是不肯听。 东哥这回去比赛也是大姑娘上轿第一回，您要是不懂规则，裁判胡乱看给吹差了，咱们家东哥不是吃亏了。 东妈的思路一下跑偏了， 欺负外地人哈。 东飞鸿给加强了一下， 保不齐真的会呢。 东妈这积雪一下就给打上了，在她心目中，她生养的孩子她当然能随便熊了，要是出去被人欺负了，那她可不干。她一把拿过东飞鸿的手机，点开上头的视频。 哎，阿叔，你给我讲讲。 但关注归关注，东妈根本就没对东哥在场上的胜负抱有期待。在她心目里，东哥就是个绕着冰场无所事事转来转去，心思根本就不放在学习上的倒霉孩子，这细胳膊细腿的怎么蹦跶得起来呢？结果小组预赛时，瞧见从准备通道里滑出的东哥，他马上就急眼了。 哟，这怎么穿这么少啊？手套呢？围巾呢？哎呀， 这不可以冻出关节炎来啊。 东哥刚一出场就引起了观众的议论。东飞鸿右手边有人拥了一声， 哟，挺好看个小男孩， 跟个小童星似的。 诚如他们的描述，因为整体消瘦，东哥的长相早已脱离了可爱的范畴，很有几分古典美。他的气质极适合这身蓝白色调的考斯滕赛服，脖子上锁着淡金色的颈环，一头黑发被挽成公主头的样式。但是那句小童星的赞美却是给池小池的。 本节目由来月宠你全面洗脸巾冠名播出，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